欢迎收听多人有声剧《斗罗大陆》，唐家三少原著，声龙文化制作，喜马拉雅荣誉出品。 此时，唐三他们距离主战场很远，就算在跟前，他们也没有什么好办法来抵挡大地之王这一记攻击。大师当初教唐三对付这种魂兽的办法时，就是告诉他千万不要靠近大地之王的身体，只要距离他超过20米，就不需要惧怕他这恐怖的技能。而万年级别的大地之王，这个距离将增加到50米。此时弗兰德和大师也已从帐篷中走了出来，看到了岩浆爆裂机的出现，大师只是皱了皱眉，而弗兰德则是双手做出捧心之状。 可怜的大地之王。 下一刻，在那巨大的火柱冲击下，奇异的一幕发生了。柳二龙迟滞在半空中的身体并没有被火柱撞飞，反而像是沐浴在那火柱中一样。岩浆般的巨大火柱瞬间蔓延全身，他身上赤红色的鳞片在火焰的烘烤下像是红宝石一般绚丽。大地之王的身体很庞大，但他的眼睛却很小。如果此时有谁能够辨别出他眼中的神色，那么一定会从中读到惊恐的情绪。下一刻，柳二龙的身体已经从天而降，没有使用任何技能，他只是收敛了自己背后的双翼，就那么从空中落了下来，后面的龙爪重重剁在了大地之王的背上。轰然巨响之中，大地之王大半个身体被直接踩在了地面以下，他发出了一声尖利的悲笑，两只前螯飞快地挥舞着，却无法碰到柳二龙分毫。 太暴力了，我决定了，以后二龙老师就是我崇拜的对象。难道这就是传说中的暴力美学？ 大地之王在柳二龙身下剧烈地挣扎着，但无论他怎样努力，也无法从那恐怖的龙爪下挣脱。如果这头大地之王能够拥有人类的智慧，那么很快他就会后悔为什么自己没有被柳二龙一脚直接剁死。在众人目瞪口呆的注视下，化身赤龙的柳二龙眼中喷吐着恐怖的愤怒之火。面对身下拼命挣扎的大地之王，他抬起了自己的前掌。 小心！ 大师在远处大喊了一声，因为从他的角度正好能够看到大地之王那长长的蝎尾甩了过来。虽然那蝎尾上喷吐的火焰根本无法对同属性的赤龙造成伤害，但他本身的攻击力却极为强横。不管怎么说，这毕竟是一头接近5000年修为的魂兽。柳二龙很快就让众人看到了他暴力的一面，一只后爪依旧踩在大地之王背上，另一只后爪快速抬起再落下，砰的一声将大地之王的整条尾巴都踩在了地面下。那赤红色的蝎钩颤了颤，却再也甩不上来。在力量上，这头千年魂兽根本就不可能是柳二龙的对手。柳二龙抬起的前爪同时拍下，一巴掌就扇在了大地之王头上。大地之王厉啸戛然而止，现在他那庞大的身体也只有两只前螯还在地面以上。 让你破坏老娘的好事，老娘今天不玩死你，我就不叫柳二龙、 此时柳二龙使用的只是幻化出赤龙真身后的蛮力，两只前爪毫不避讳直接拍在大地之王的前螯上，紧接着前爪向下一落，正好按在大地之王前螯与身体连接的关节处，恐怖的咔咔声响起，大地之王的头部与尾部同时剧烈颤抖起来。可柳二龙的力量实在太大，不论这大地之王如何拼命的挣扎，也没有任何挣脱的可能。两只硕大的蝎螯竟然就那么被柳二龙活生生的给撕了下来，暗红色的鲜血喷洒而出。不过对柳二龙来说，这只不过是个开始而已。在众人目瞪口呆的注视下，柳二龙庞大的身体一转，一只前爪已经抓住了大地之王的尾钩处。要知道，这尾钩乃是大地之王最有力的攻击武器，不但坚硬无比，而且温度奇高。下一刻，柳二龙从大地之王身上跳了下来，当然这并不是要放过他，前爪一甩，将已经嵌入地面的大地之王抡了起来，重重地砸到地面上。在柳二龙手中，大地之王就像一个破麻袋，不断被抡起再砸下。那暴力的场面看得众人肠胃一阵抽搐。 他真的是人类吗？ 此时史莱克奇怪，谁也不敢上前去劝说柳二龙，告诉他这魂兽留着还有用。柳二龙连摔几下之后，可能是发现大地之王已经完全没有反抗的能力，觉得有些无趣，才停下了动作。 让你破坏老娘的好事，让你这个时候来，让你。 念叨一句，那大地之王的身体就会在他龙爪下少一个零件，先是细小的变异蝎腿，然后是蝎尾的骨节。一会儿的功夫，这只本应该相当强悍的魂兽就只剩下一个头部和躯干了，周围洒满了一地的残骸和它喷洒出的血液。不过这大地之王的生命力也确实强悍，直到这个时候他还留着一口气。柳二龙龙爪一甩，大地之王的身体在空中划过一道抛物线，重重摔落在史莱克七怪面前。 那个小胖子，他是你的了，你也是火属性，正好合用。 大地之王轰然落地的刹那，史莱克七怪几乎同时后退一步，三个女孩子已经被眼前这惨烈的场面搞得脸色苍白。如果不是以前大师特训过，恐怕现在他们都已经呕吐出来了。 给我 还不赶快的，老娘让你要就要，哪那么多废话。 柳二龙龙目一瞪，顿时吓得马红俊险些摔倒。红光隐退，柳二龙重新恢复了人形，火热的目光此时已经完全变成冰冷，有些幽怨地扫了大师一眼，径自回到帐篷中睡觉去了。马红俊快速坐在地上，释放出自己的武魂，开始吸收魂环。其他人都站在那儿一动不动，似乎生怕发出什么声音再激怒了柳二龙。半晌，赵无极偷眼看了身后的帐篷一眼， 哎呀，真难想象，我之前竟然和一头人形暴龙在一个帐篷。哎，弗兰德，以前你说你这二龙妹的脾气不好，我还不太相信，她看上去明明那么妖艳。哼，现在我才知道，你一点都没夸张，甚至说的还不够。这样，我决定了，后面的时间由我来守夜，谁都别和我抢啊。 小胖子吸收魂环，我这个做老师的总要替他护法。小刚啊，你去睡吧，这里有我和无极就行了。 睡你个头。 大师极其郁闷地瞪了弗兰德一眼，此时他心中燃起的火焰已经完全熄灭了。看了看帐篷，直接走到旁边一株大树下坐倒，闭上眼睛一言不发。 二龙老师真是我的偶像，我现在才知道什么是真正的暴力，难怪他被称为黄金铁三角中的杀戮之角。 小舞、宁荣荣和朱竹清三个女孩子一秒钟也不愿意多做停留，已经飞快地跑回帐篷了。至于刚才柳二龙爆发的场景会不会影响他们的睡眠，那就只有他们自己知道了。奥斯卡拉了一下唐三， 哎，看来今天也不用你守夜了。小三、大老大，我们也回去睡了吧。 回到帐篷，因为少了个马红俊，唐三已经醒悟过来，让戴沐白和奥斯卡靠边，把自己和小舞中间空出一个铺位，这才重新躺下。只不过此时帐篷中的六个人，每个人的脑海中都不断浮现着赤龙肆虐的一幕。这才是高等魂师真正的实力，五千年修为的魂兽须臾之间毁灭，而且还是被肢解。当第二天清晨众人从睡梦中清醒过来，钻出帐篷时，马红俊依旧坐在昨晚的位置，只是此时的他已经发生了不小的变化。首先映入眼帘的就是那四个魂环，两黄两紫，只是他那因为服用了仙品药草而瘦了一些的身体似乎又胖了一圈，整个人的气息都充满了属于火的暴烈。弗兰德一脸满意地站在胖子身边，自己的弟子能够比唐三更早获得第四魂环，他还是很满意的。 弗兰德院长，胖子还没有吸收完吗？ 早就吸收完了，是我让他继续修炼，让魂环带来的能量与身体完全融合，这只大地之王正好合适他用，看来他这第四魂环的技能应该相当不错。你们也要努力了，尽快找到适合自己的魂兽。 令三个女孩子松了一口气的是，昨天晚上大地之王的残骸已经消失不见了， 显然是弗兰德和赵无极清理过，不过地面上的凹陷还提醒着所有人，昨天这里发生过一场纯虐的战斗。当众人简单的洗漱并吃过早点之后，马红俊也已经从修炼中清醒过来，一声嘹亮的凤鸣从他口中呼喝而出，胖乎乎的身体一跃而起，全身火光流转，金红色的光芒瞬间释放，再戛然收敛，四个魂环悄然融入体内，一双小眼睛睁开的刹那金光闪烁，好一副神完气足的样子。 有声剧《斗罗大陆》，感谢您的收听，更多精彩内容请听下集。